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9集，小男孩手里捧着一朵月亮花，他抬头看了看唐默和娃娃脸的头顶，唐默和娃娃脸也低着头看着他的头顶。小男孩小心谨慎地盯着他们说， 你们是绿色的，我是红色的，我们不一样。 唐默当然看见了男孩头顶的图案是红色的，在刚遇见白灵女娃娃脸的时候，唐默就知道他们三个人头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绿色图形，而现在这个小男孩的头顶上也有一个图形，形状和唐默头上的一样，只是这个图形是红色的，不是绿色。一边是两个大人，一边是个孤零零的小孩。这是危险的攻塔游戏，突然冒出一个未知的人类，唐默不敢确定这是不是陷阱，这个时候他不介意动用一下大人的武力压迫，他冷漠地说，墙壁升起来之前，你遇到了什么？告诉我们。听了这话，小男孩握紧了月亮花，看向唐默。此时此刻，男孩早就发现，他处于劣势。首先，这两个大人是从同一条走廊里出来的，他们极有可能是队友，而且，这是两个成年男人，他只是一个小孩，就武力值方面他完全不是这两个人的对手。其次，他们三个人头顶的图形不一样，他是红色的图形，而对面两个人是绿色的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们是对手。小男孩快速思考，他很快冷静地说， 我先推测一下，你们之前还有一个队友，你们曾经是三个人，对吗？ 被他猜中了，唐默没有回答，继续问，墙壁升起来之前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小男孩看着唐默的表情，稍稍松了口气。他说， 是这样的，在这堵墙升起来前，我还有两个队友，我们一共三个人，任务是找到爱撒谎的月亮花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们两个人也是一样的吧？要找到爱撒谎的月亮花。 小男孩指了指唐默手里的花，他接着分析， 如果我没说错，那我们两边的任务是一样的，就此而言我们并不是敌人，而且刚才黑塔发布的主线任务你们应该也听到了吧。 男孩毫不避讳地说出了主线任务，唐默眯起眼睛，娃娃脸也笑了起来，两个人都没否认。小男孩继续说，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已经身处宝石走廊了，这个主线任务有让你们和我作对，说我们是敌人吗？我的主线任务里没有，我相信你们的主线任务里也没有。既然大家并不是真正的敌人，那不如我们来分析一下，这三朵放在不同走廊里的月亮花是什么意思，还有那条没有人的走廊里到底是什么情况。 这个男孩看上去才十一二岁，说出来的话却一环接着一环，每一环都很有道理，唐默差点被他绕进去。这个男孩很聪明的没说出自己的主线任务，唐默也不想他直接说出来，因为他并不知道娃娃脸的主线任务是什么。假设娃娃脸的主线任务和唐默不一样，小男孩把主线任务说出来后，很有可能就暴露了一些东西。男孩和娃娃脸的任务一样，他们两个很容易结成同盟对付唐默。男孩和唐默的主线任务一样，娃娃脸一听就知道出了问题，会掩藏自己真正的主线任务。男孩、唐默和娃娃脸三个人的主线任务都不一样，那麻烦更大。对唐默而言，如今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样，三个小时内离开宝石走廊。小男孩见唐默和娃娃脸不说话，也没有要对付他的意思，他主动将自己的月亮花递给唐默。唐默一惊，只见这男孩镇定地说， 我打不过你们，我不知道你们的异能是什么，但我知道我的异能是什么。我承认我打不过你们， 所以我要取信于你们。后面一句话男孩没说，唐默和娃娃脸却都听懂了。唐默如果真想要这个男孩的月亮花，直接抢就是了，男孩无法保住他的话。但现在他主动把花交出来，却是在向唐默和娃娃脸递投名状。男孩不清楚唐默和娃娃脸之间的关系，但他得表现出自己的诚意，同时他其实也暗示了一个主线内容，只有拿着月亮花的人才有可能走出宝石走廊。月亮花无比重要，唐默无法知道男孩的游戏规则是不是和自己一样，但男孩用行动证明了他知道月亮花很重要。有了这个月亮花做保证，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暂时稳定下来。三人走到最后一条没人的走廊，在唐默摘下月亮花后，他们身后原本塌陷的地板就恢复了正常。这条走廊里地板也没有塌陷，一朵银色的月亮花被罩在玻璃罩里。发现唐默三人来了后，他惊慌连连地说， 不要摘下我，不要摘下我，摘下我你们会碰见很倒霉的事，你们就危险了。 娃娃脸说， 摘下你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现在处于宝石走廊了。 月亮花的声音突然停住，娃娃脸摆摆手，看向唐默和小男孩， 果然和我猜的一样呢，这就是所谓的危险的事。 唐默没有理他，他打开玻璃罩把这朵月亮花摘了下来，但就在他的手刚刚碰到月亮花的根茎时，娃娃脸忽然伸手抢在他前面摘下月亮花。唐默转头看向娃娃脸，娃娃脸笑着说， 刚才那朵月亮花由你摘了，小朋友的花也给你了，我一朵花没有，你看上去也不想送花给我的样子，这朵给我了。 唐默说，你想拿就拿吧。娃娃脸笑了，他摘下月亮花放到鼻子前闻了闻， 哼，一点儿都不想。 摘走月亮花，三个人在这条无人的走廊里检查了一下，细长的银线外一滩暗红色的血迹吸引了唐默的注意，他仔细地检查着这个印记。男孩响亮的声音在这时响了起来， 看来他们还没选择路就先打了起来，最后是一个人都没通过那条路吗？ 唐默转头看向他，男孩说， 大家其实都明白，我们找到月亮花的任务是一样的，遇到的难关估计也是一样的，我的月亮花已经在你那儿了，还不相信我吗？ 唐默看着这个早熟的男孩，透过他，唐默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小孩的影子。唐默说， 我没有不相信你，我已经信了你九分。 男孩问道， 剩下还有91分的不信？ 唐默没有回答。娃娃脸嘻嘻笑了一声，替唐默回答了， 哪怕只有1分的不信，他也不会信你的，他到现在都没信我，你说他还能信你？ 唐默淡淡地说，比起你我更信任他。娃娃脸摊摊手。小男孩的目光在唐默和娃娃脸身上左右徘徊，许久后他说， 我想大家接下来的任务10有8 9是一样的，至少应该不是敌人，既然要合作了，我叫傅文生，真名怎么称呼？ 唐默脸色一变，感觉有哪里不大对劲。 娃娃脸笑嘻嘻地说，我叫布鲁斯，布鲁斯维恩，他叫赵赵。说起来你这名字听起来有点耳熟啊。 娃娃脸自顾自地给唐默冠上了赵赵这个名字后，走到小男孩的身边，笑嘻嘻地看着他。 傅文生，傅文生，傅文生，你姓哪个傅，叫哪个文，哪个生？ 小男孩看着他，冷静地说： 这个很重要吗？ 娃娃脸说：重要吗？很重要呀。咦，好像也不是很重要。不过你这个名字……啊，我想起来了。娃娃脸夸张地拍了拍手，眼睛微微眯起。咱们华夏第一个闯过黑塔一层的那个偷渡客，他叫什么来着？赵赵，你还记得吗？ 娃娃脸转头看向唐默， 就是那个把所有人都拖进公塔游戏的，他叫什么来着？ 唐默冷冷地说：不记得了。 娃娃脸自问自答：对，他叫傅文铎，和你很像哦。 你们什么关系啊？ 看你这个年龄，你是那个偷渡客的儿子？ 娃娃脸脸上的笑容一如既往的让人厌恶，他凑在男孩的身边，看上去是在调戏他，拿他取乐，但他笑弯的双眼里没有一丝真正的笑意。他谨慎地盯着这个小男孩，眼神似蛇，危险诡谲。 我不认识他。 小男孩回答得很果断。 两个月前，我也被那个偷渡客拖进了公塔游戏，差点在里面死掉。我对他恨之入骨，你们应该也一样吧。如果我真的和他有关系，我会堂而皇之地告诉你们，我叫这个名字，这个和他很像的名字，然后让你们怀疑我。 傅文生说的有几分道理，在华夏，全体玩家都对那位拖所有人下水的偷渡客傅文铎恨得牙痒痒。在阿塔克组织，洛风城到现在都没告诉其他成员那位傅先生就是傅文铎，因为他也觉得公布了傅文铎的身份，没头脑如杰克斯可能真的会去找傅文铎单挑切磋，然后被对方暴揍一顿。如果傅文生真的和傅文铎有关系，他会告诉唐默二人他叫这个名字吗？他应该会隐藏真实姓名，免得唐默和娃娃脸对他产生下戏。 娃娃脸看了他一会儿，笑着说：或许你就是利用了我们的反向心理，正常人哪怕和那个偷渡客有关系也不会告诉别人，会尽量隐瞒，你大大方方地说出来，我们反而不会怀疑。 小男孩的脸庞上是认真的神情，他为自己辩解：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，请相信我，傅文生是我的真名，这个名字确实和某个人有点像，但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把真名告诉你们，是想让你们相信我。我打不过你们，如果你们不相信我，随时会杀了我。我想活下去，仅此而已。 唐默看着这个小男孩成熟凝重的表现，娃娃脸也意味深长地打量着他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